缅怀金正日同志纪念日呢，全国委员会和缅怀金正日同志委员会分别于11月26号和29号在加拉加斯和冰岛里克雅未克宣告成立。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，举办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